想安静，一场风絮满腹相思的沉默，只有桂花香安飘。 想你。

真爱错放你的手，愿用你在澳洲，天天祝你有落脚，心也凉，爱心凉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？春雨中我游落，用心量不解真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你深爱错。

己，曾被你想起 with me， 我胡思乱想，就从今天起 I'm fresh， 像一个陷阱，却从未犹豫地相信，你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关于爱情，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，那天起，决定阻拦自己逻辑，我的怀疑。 完全都不被祝福，怎么爱总有人反对，两个人只想给彼此一些温暖，难道没人能理解？渺小的我们能否一直被忽略，让我再平凡一点，那些大是非可爱有什么关系，让感情更简单一些， 因为这个世界没那么肤浅，因为简单的相爱没什么不对，至少有谁能被我们理解，不

走一生，一生等天明天生女人，女人的名字叫做男人，男人的名字叫做逃避，逃避的名字叫做骄傲，骄傲的名字叫做睡，女人的名字叫做男人，男人的名字叫做逃避，逃避的名字叫做酒，酒的名字叫做水， 水的名字叫做